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986更多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9688贷款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，为您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，跟大家一起来推介幽默类的图书。启社长你好。 哎，红九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今天呢，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，叫做《想不到的西游记》，曾经在节目当中呢提起过这样的一本书， 哎， 但是今天呢，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跟朋友们再来解析一下非常有趣的一本图书。 这本书的作者呢，周岩壁，哎，这个名字就挺逗啊，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山上的这个岩壁啊，这个俩字儿，周岩壁，是1972年生的啊，河南南阳人。从小啊就特别喜欢书，哎呀，这个把这个书把整个这房子都能填满了，乃至和这个书同床共枕啊，而且他特别喜欢这个钱钟书先生啊，效仿钱钟书先生这种学贯中西呀 啊然后这个这但是又很内敛这种啊，他都学过来了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里啊，在这个日常的这种工作中啊，都是以求知为乐的，对于这种俗物不是特别的在意，很有这种魏晋人的这种风采。 嗯， 1995年的时候呢，他是在这个苏州科技学院啊，这个获得了一个外文系的学士。然后呢，2005年的时候，10年之后，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又拿了一个硕士。过了4年，2009年的时候，哎，人家在华东师范大学拿了一个文学的博士。现在是在这个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。他发表过很多的这种小说散文，但是最近是，发的呢，以这个《西游记》讨论《西游记》的这些，学术随笔。你看这两个东西本身结合在一块就挺有意思的，一般学术都是文章对吧，随笔的话应该一般都是这种比较随性的东西，但是它是学术随笔，发这种东西，哎，获得了这个众多业内人士啊和广大读者的喜爱。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本想不到的西游记讲的是什么呢？这是一本啊，这么说吧，它是一个和经典对话的作品。比如说我们说这孙悟空啊，从这化生到强大啊，那最终他引发了和这个天界的这种武力冲突，那作者就由这儿开始来说起啊，之后说了他这个随着取经团队的这个组建啊西行之旅的开始啊等等，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取经各个成员的这种丰富的性格呀啊，包括在他们这个完成使命之后获得的救赎啊，包括这个小说中穿插的很多仙佛神魔人物啊，啊，他们这种性格以及他们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和张力啊，哎，作者以这些为基础，然后给我们呈现出了一种从古典到后现代的这种解读。他最棒的地方，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能够把原著里特别惊人的这种丰富性和张力啊， 嗯， 然后他都能够给你做一个展现，而且他那个展现的那个点啊，让你觉得，哎，你看看他怎么就能发现这么有趣的事儿呢？ 对，我们读了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年《西游记》，看了那么多年《西游记》，怎么就没有发现呢？ 对，那我们呢，现在就进入到这本书的文本，我们先请这个红酒给我们来读一篇，叫《唐僧肉》。 唐僧肉啊，朋友们都知道，吃了之后长生不老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 真的是这样吗？在《西游记》中啊，唐僧肉具有神奇的功能， 嗯 啊，即便是一小块，那就能长生不老啊。其实呢，作者看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， 嗯 啊，而不少觊觎者为此是殚精竭虑、费尽心机、在所不惜、无怨无悔，甚至最终把这个性命都搭上了。哎，局外人看来，可叹可怜，引人深思啊。那这个长生肉呢，并不是一开始就能使人长生不老。 哎， 在此处《西游记》中的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，啊，也包括了各种妖魔鬼怪。这些妖魔精怪也往往自称为人，啊，我们入乡随俗，尊重他们的意愿，啊，也以人来称呼他们吧。离开长安没多久呢，在大唐边界上取经的三个人全都落入了白骨精啊，白骨精设置的这个陷阱中。银将军决定拿唐僧的两名随从设宴来招待啊特处使熊山君，并没有动唐僧的一根汗毛， 就是刚出去的时候还没收孙悟空之前的事儿。 哎，这有点奇怪哈，这个唐僧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，是个蜘蛛精所谓的白胖和尚，是吧？站在这个将军们的立场上看，唐僧肉比两个随从的应该更鲜美一些吧。啊，白白胖胖的， 对， 但是他为何不先从唐僧下口呢？也许他有着围城里所谓吃东西老是先吃不好的，而把好的留在后面的习惯。 这你看，作者的幽默文笔就出来了。 他确实喜欢读围城哈、啊， 嗯， 仅此而已。就是说呀，将军们并不认为唐僧肉和两个随从的肉有什么本质区别，他们并不认为唐僧肉具有使人长生不老的功能。 嗯。 否则舍唐僧而不取的做法就没法解释了呀。在黄风岭，唐僧呢被巡山的虎先锋擒入了黄风洞，献给了黄风怪，聊表一餐之境啊。黄风怪说，我闻得前者有人传说，三藏法师乃大唐奉旨意取经的神僧，后来呢因为孙悟空找上门来，黄风怪又抱怨虎先锋，我叫你去巡山，只该拿些山牛、肥鹿、胡羊，怎么拿了一个僧人来，却招了他的徒弟来此吵闹啊？怎么处置着？可见大王和先锋也只是把唐僧当作寻常的猎物来看， 对对对 吧？没有把他当成什么长生不老的来看。 嗯， 要知道黄风怪对此是比较有发言权的，为什么呢？他本是灵山脚下的得道老鼠，因为偷了琉璃盏内的清油， 嗯哼， 灯火昏暗，恐怕金刚拿他，故此就走了。没有想到啊，却在此处成了妖精作怪。而唐僧本来是如来佛的二徒弟，这个得道的老鼠整天在灵山脚下混，那是属于西漂一族啊，啊，对西天上的事儿了如指掌，应该有所了解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唐僧肉一开始根本没有人啊，没有使人长生不老的功能，而且呢也没有任何人相信啊。但到了武装关之后，情况就变复杂了，因为唐僧在这里啊参加这个人参果会， 嗯， 吃了一颗人参果，这果子吃一个能活多少？47000年。书中说得很明白啊，与会者自今会服人参果，尽是长生不老仙呐。唐僧则是有缘吃得草还丹，啊，长寿苦挨妖怪难。也就是说，唐僧自此以后就长生不老了。 嗯， 啊不，也不是长生不老，就活个47000岁吧。啊，但这不是说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的功能。 嗯， 啊，因为参加这次人参果会呢，除了唐僧，还有观音菩萨。福禄寿三星、悟空、八戒、沙僧和主人镇元大仙，他们都吃了一个人参果。 嗯， 而且呢，悟空、八戒、沙僧以前还各偷吃过一个。这能活多久了？ 那10万年了，差不多。 是，那武装观里的众弟子呢，则分吃了一个人参果。清风、明月两个道童啊，一家也是吃过一个。如果说唐僧肉具有长生功效，那么所有吃过人参果的人，是不是都应该有长生不老的功效啊？就是他们的肉啊， 嗯， 其实不然。所以唐僧吃了人参果后，自己虽长生不老，但唐僧肉并没有使别人长生不老的功效。唐僧虽得长生，但却未超凡脱俗。 悟空说他师父未超三界外，现在五行中一身呢都是父母的浊骨，所以呢在镇海寺投宿。唐僧半夜起来解手，不曾戴的帽子，次日呢就不免头眩眼胀，浑身皮骨皆疼，身上还有点发烧，病了三天。大领导自说是伤风重疾，今日出了汗才略好些。哎，真是身体虚弱呀。唐僧最后历尽了艰难，踏上灵山，坐着无底船从凌云渡过去，只见上溜头下一个死尸啊， 一看是自个儿 是吧， 嗯， 大惊，呦呵，师傅莫怕啊，那个原来是你， 肉身就给抛了 啊，肉身给抛了啊，这样一个飘去的死尸，骨肉身凡胎岂有长生的功效啊，你这边吃两口， 对、啊、就是 都吃了也没什么用的是吧。 而且你记着，咱原来其实很多这个还得真是得辟个谣，我觉得， 嗯， 就是这个话说就不得七八年前了，还是六七年前，咱俩做节目的时候，有一次说那个夏元鱼的那个， 嗯， 台湾的那个就是一个我们中国台湾的一个算是学者啊， 嗯， 原来是解放前在我们的动物园，北京动物园那时候在万生园当园长嘛， 嗯， 他就写的这个，曾经他写这动物园里就写他到在万生园的时候吃过。虎肉、鹿肉什么，反正各种各样肉全吃过。 嗯， 他说包括他养的狗啊，也吃过什么虎鞭啊，吃什么，吃完了他很正常，是任何反应都没有。他说那东西都是假的，吃唐僧肉这个按说也是假的，怎么看 也是假的哈。第一个认为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功效，千方百计要吃唐僧肉的是谁呢？ 谁呀？ 白骨精。啊，他自言自语道。几年家人都讲东土的和尚来取经，他本是金蝉子化身，实是修行的原体，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。唐僧呢是金蝉子化身，观音菩萨在往长安选取经人的时候曾经说过，镇元大仙呢对徒弟们说啊，那和尚乃金蝉子转生，西方圣老如来佛第二个徒弟。观音菩萨呢是佛家系统内的重要人物，知道唐僧是金蝉子化身自然是应该的。 嗯， 镇元大仙是道家重镇，和佛家上层有密切交往，了解他的身世也不奇怪。由此呢，唐僧是金蝉子化身的说法遍布人间，白骨精就知道了，这也很正常。奇怪的是 他是刚从五人关出来。 对呀，他知道唐僧是十世修行的原体， 嗯， 是吧，个体生命从生到死这一过程谓之一世，那十世修行那是一个生灵或精神，是吧，在人世间准确是六道啊， 嗯， 你像天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 畜生道 还有恶鬼 道、 地狱道， 嗯， 那经历了十次生死。唐僧不但是十世修行，而且是元体。所谓元体呢，就是金角大王说的一点叫 元阳未泄。 元阳未泄， 嗯 啊，说白了就是从来就没有，就是一过经嘛，是吧， 嗯嗯， 就是关于唐僧的个人档案方面的情报可谓是细如发丝啊，精密入微。这个情报是白骨精听说的，先不管他是听谁说的，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啊，这样的情报谁知道？西方极乐世界领导层知道，是吧，就是如来佛知道，观音菩萨也知道。在西游记中呢，唐僧是如来佛二弟子，大弟子是谁呢？书中没有明说，但应该就是观音菩萨。唐僧被贬下凡，正是观音菩萨亲自引送投胎的，所以呢，我认为唐僧肉具有使人长生不老功效的说法，实际上是观音菩萨那儿流出来的。 然后往下他推的应该就是，为什么观音菩萨流传出来呢？实际上是要设障碍， 哎，给他设一个障碍， 哎，设障碍， 就是，必须让白骨精对他感兴趣， 对， 这才可以呢。 哎，然后必定得一定要受到这个九九八十一难嘛。按李宗盛歌里唱的，就必须得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！ 啊， 一定要把风雨都得经过。 对啊，所以说这样一个谣言之所以成效显著，他就成功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啊，那种偷机取巧的心理。 嗯， 那个银角大王知道唐僧肉可以长生之后，说得痛快，一语道破：若是吃了他的肉，就可以延年益寿。我们打什么坐，立什么功，练什么龙与虎，配什么雌与雄啊？只该吃了他。等我把他拿来，是吧？你说有了这么一个要吃他肉， 嗯， 九九八十一难，其中多少难都是为了吃他的肉啊？ 好像这书里写的不是一半就是三分之一，好像我印象里还是四分之一啊， 对吧？ 嗯， 就这些想吃唐僧肉的妖怪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什么呢？轻信谣言啊，什么红孩儿、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都是未成年人，心智发育不全， 对， 这需要有监护人的，他们自然就无法识破这样的谣言嘛， 嗯嗯， 对吧？无法识破，这些谣言的轻信者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， 嗯， 失去了自由，成了奴隶，甚至失去了生命， 嗯， 啊，从人生的地平线上永远的抹掉了。由此我们可以说，由观音菩萨所主导的取经事业，从性质上看是一项伟大的正义事业，但是实现这一宏图的过程中，采取了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策略，手段呢有点说不口的卑劣。那些具有人性弱点、缺少智慧和理智的，有意无意的成为取经事业的牺牲品啊！观音菩萨是吧？与这形象可能不太协调，这是作者观点啊，这是作者观点。 对对对， 正因为这样，《西游记》中才没有任何地方对此予以明白的揭示。唐僧肉的谣言对于菩萨而言呢，就好比是玫瑰下的刺，是大慈大悲者永远的心痛，是尽量绕开的暗礁，是有意躲避、避免触碰的软肋。 这个说完唐僧肉啊，下边我给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个八戒的饭啊，八戒的学问吧。先说学问吧， 八戒 别刚咱刚说完这个吃啊，咱就又说吃，咱先说八戒的学问。 嗯。 哎呀，八戒学问的这个有点意思。孙悟空啊，赶到这个福陵山云剑洞的时候，这个八戒这洞府啊这门口使一顿铁棍就把这两扇门给打碎了。当时八戒很愤怒啊，就力图拿明代的，您听好了啊，八戒力图拿明代的法律捍卫他唐代妖怪的权益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把我大门打破，你且去看看绿条。”打进大门而入，该个杂犯死罪嘞。第十九回的，什么叫杂犯死罪呢？据明代这个唐梦麟的《独律所言》里说，哎，这个是这么说，叫徒留代杖罪不同，杂犯死罪准赦啊。凡弃毁人弃物计赃准窃盗论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比如说你。毁人家的东西啊，有意加害人啊，然后你这个你毁坏的这东西啊，能够以这个钱来计算的话啊，那就是要按盗窃罪来论的。也就是说，孙悟空虽然打破了八戒的大门，但其实他不是一个什么大罪。哎，如果打官司的话，也就是让他赔偿人家这个受害人的损失，那这个最终以这个会以盗窃罪来惩处啊。作者就说了，你看没，虽然八戒当时很愤怒，但是他很有理智，而且对法律条文很在行，仓促之间都能想得出来，而且处理得很得当。再说一个，三更半夜，哎，悟空八戒就偷进了这个乌鸡国的御花园了。一进这御花园啊，这个孙悟空就大呼小叫，哎呀，结果吓得八戒上去扯住他，猴哥，哪儿有做贼的还这么乱嚷嚷的，你要这么嚷嚷，你惊醒了人，把我们拿起来送了这官司，就算不该死罪，我们得解回原籍充军呐、啊。这是第38回里的。从这儿一看，八戒呀，不光知道法律条文，而且他还很明白的、自觉的会规范自己的行为，以免让自己去深陷法网。而且呢，他还会把法律作为一种手段，去达到他的个人目的，也就是积极的，哎，利用法律。比如在白虎岭，孙悟空接连打倒这个白骨夫人的两个化身，白骨精呢就不甘心了，又变了一老头，假装来寻他这个妻女来了。哎，八戒就趁机啊向这个唐僧那儿去进谗言了，哼，你看师兄打死他女儿，又打死他婆子，这老头来寻来了，那、如果我们要是让他知道了，师父你要偿命啊，你该是个死罪，我呢是从犯，我就问个充军吧，啊，那沙僧呢，这得问个百战，这个师兄他使个遁法他就走了，那苦了我们三个人就给他顶缸了。作者说了，你看没有，八戒这个断案是合情合理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唐僧是取经集团的负责人，按照明朝的法律，如果家人共犯， 那就是这个家长是要负责任的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是徒弟打死了人，但是师傅必须要承担这个责罚，要偿命，而且是死罪。那从者，也就是说这个从犯，无非就是流放了，最多呢发配到3000里以外去服这个苦役，要不就在这附近的驿站做一些杂物。你看没，八戒这样灵活地运用了法律的知识，最终实现了他预期要到达的目的，就把那个碍事儿的猴子给赶回花果山去了，对吧？三大白骨精里的时候，这一段里头啊，孙悟空是给赶回去的啊。再说一段，说这八戒啊，听说孙悟空要告这个托塔李天王的御状，就赶门提醒他，告人死罪得死罪啊，你得是李顺才能够干的，而且这御状他不是轻易能告的。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按这个明律，就凡是诬告人的，枷锁诬告的这罪的二等，流、洗、赦、杖啊，这个杖罪，还要加诬罪的三等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告状不实，你成了诬告的话，那责罚是很重的；而告御状，那风险就是更大了，凶多吉少。所以呢，这个八戒啊，他粗中有细，特别提醒孙行者。等听了这个孙悟空的状词呢，八戒一听很高兴，说你告的有理啊，而且他预言了必得上风啊，这是在83回里有记述，您可以去翻一翻。那到这儿至此啊，都已经到83回了啊，作者就说了，八戒简直成了取经集团的法律顾问了啊，他依照着这个礼法处理了这个，比如说这个犀牛精，不有一段是这个犀牛怪的嘛，处理犀牛精，他就说这两个索性推下此城，与官员人等看看，也认得我们是圣是神啊，左右类似为新官收云下地，同到府堂把这怪给处决了啊。这四星呢，原本是来协助的天神，其中有和在这个八戒交过手的这个奎木狼，一听八戒这么说，也不仅赞扬啊，天蓬元帅近来知礼明律啊，大有这个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这种景目与气容。那八戒呢也很谦虚，因为做了这几年和尚，略略学了些，可见八戒在学问上是有进步的，而且还挺显著。另外呢，八戒他不光熟这个法律学问，法律的这个条文能活用，他还有相当老练的这个医药知识。比如他听说悟空给这个朱子国国王配的这个药里有巴豆，八戒就说了，巴豆味辛，性热有毒，消奸疾，当肺腑之沉寒，通闭塞，利水谷之道路啊，等啊，乱七八糟等等很多啊，就是很多术语，这术语不是老中医不能明白八戒说的这话。你看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吧。 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啊，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想不到的《西游记》。这个作者呢属于考据派，而且呢非常喜欢看书，阅读了大量的这种资料，所以呢也比较能挑刺儿啊，也能发现一些大家看不到的一些点， 把一些联系的东西他都给你联系起来了。 对，都联系起来了啊。喜欢《西游记》的朋友可以去翻来看看。非常感谢启社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，再会。 九月里江南细雨纷纷扬扬，蔷薇花开满青石般的小巷，微风拂过古刹钟声敲响，惊醒了鸟儿闲来杜鹃花窗，廊桥古亭倒映在太湖中央，绵绵青丝缠绕淡淡桂花飘香，温酒一杯歌唱前世梦一场，人多情人醉倒在花海水乡，谁能舍一段尘缘落下诗句千行，谁望穿隔岸灯火欲将心事倾藏，怎料想转眼间月季浓夜初妆，姹紫嫣红尽

和我一起为所欲为。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《太极熊猫二》。蜗牛为梦想而。 北京时间13:00 FM 986。